花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nis.com， 我系探长。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nis， 我系刘世良。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系啦，呢本书咧就系2号咧就出噶啦，大家咧就可以订。咁呢本书咧系我见过街道讲朱元璋最详细嘅，同埋最有分析性嘅一本书咧。At least 我认为就系咁样系。咁有啲地方系创建嚟嘅，有啲地方就写得好紧张，好似演义咁，即系呢个同陈友谅打咧，大家都话好紧张，睇到尾先至放心。咁但譬如话讲呢个八股文啊，讲明朝嘅经济究竟原来系用纸币啊？朱元璋的心态啊，同埋佢点样反贪啊，大家真的要详细睇下。尤其是习近平时代咧，近700年来反贪最犀利嘅人咧，一个就叫朱元璋，一个叫习近平。而朱元璋咧，又系想控制晒所有人嘅思想，作一套规则出嚟咧，万世奉行嘅。咁喺呢个习近平时代，呢个新习近平嘅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咧，你一定要参考下朱元璋点样意图创立一套千秋万世都啱嘅制度出嚟，同埋点样管制人嘅思想嘅。 萧若元。说明朝系列第一部朱元璋圣贤豪杰大策现已接受预订，人民超市网上优惠价86元，而家预订仲可以优先报名参加萧生喺2月举行嘅讲座，报名请电邮 markmok@hkreporter.com。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就嗱，其实就呢两日啦，咁就其实炒得好兴合合嘅，咁啊当然系嗰、那个叫做系啊浸大啊嗰、那个即系粗口抗争事件啦，咁啊当然其实你话点解会炒得咁热咧？当然就要多谢嗰啲建制派嘅网媒啦，咁啊主要系嗰啲咩港人港地系嘛？ 香港支部 啊，香港支部啊，嗰啲阿周融啲撚樣咧，咁啊係咁喺度炒熱。咁啊，其實佢就當然佢係就係剪咗一啲咧，嗰、那個學生會會長啊，嗰、那個叫唔知咩阿奇啦，唔知咩奇哥啦，咁就嗰啲又拍門啊，又即係又喺度做咩唔撚回應啊咁樣樣。嗱，其實講真啦，佢就其實已經道歉噶啦，即係坦白講，道咗歉噶啦。咁佢就話口誤，呢、這個我信嘅，因為咧。讲真，如果 讲粗口好似我咁， 嗱，如果唔系，即系如果佢系有心讲粗口嘅话咧，咁我谂我佢唔系就当助语词用噶啦，就直情屌你老母噶啦，真系。即系如果我系佢吓，即系我代入佢身份啦，即系我只会后悔一样嘢，我就系后悔冇屌你老母。 唔系，我都有即系后悔一样嘢嘅， 啊、 就系、是、我第一你後悔我第一次睇嗰段新闻嘅时候咧。 你中咗计啊，系嘛？ 我都中咗呢个香港支部啊，即系港人港地嗰啲，即系我唔系睇香港支部同港人港地先嘅，因为呢啲已经系喺我嘅脑海里边，我嘅先验嘅角度咧，呢啲都系唔好信噶啦。 系， 我就系睇唔知有线定 now 啫嘛。 系，哦， 嗰个影像系差嘅。 系， 即系佢成个过程里边咧，揾个鬼婆嚟乜啊？ 但系个鬼婆本身系唔关事噶嘛，喺里边。 唔系你话唔策略上唔 prudent 嘅件事。后屘咧，我再睇，我有一个中学嘅同学，佢 share 闹呢一个嘅阿斋 Sir，即系佢起咗个题啊。 边个闹斋 Sir 先？ 我同学咯。 你个同学闹斋 Sir 系咪？我都好奇怪，佢近排最中意 share 呢啲嘢。 嗯， 我博过一次噶啦，因为我发觉你唔博唔得，就系讲国歌嗰样嘢。 哦， 因为佢系美国公民嚟嘅。 系， 系嘛？佢成日翻香港，当然有半年时，超过一半时间喺香港。佢就话：，超美国嘅国歌都唔可以俾你咁侮辱啦，咁样。我话阿哥，我即刻博啊，因为佢写英文，我写英文咯。我话大哥。你的政府是怎样选出来的？ 嗯， 咪搞清楚呢样嘢先，大哥你。 系啊。 跟住佢再 share 浸会大学呢间学生就孖斋上， 再有咁嘅大學嘅講師，仲有咁嘅學生。 嗯， 咁我開始警覺啦。因為我見佢 share 幾次呢啲咁嘅嘢咧， 嗯， 我就覺得即係呢啲人開始被即係真係荼毒咗。即係我就開始有即係反省同埋質疑。因為開頭我睇有線同埋睇 now 嗰個感覺咧係好唔好啊？ 嗯， 唔知點解，可能我對即係後期即係呢班學生即係退聯之後咧嗰種嘅感覺同反省咧，即係都係鮮豔地覺得呢班學生做啲嘢都係膠膠地嘅都係。 同埋你覺得佢本土派嘛，非即係都係。 唔係，因為我最初亦都唔知道一個資訊就係話。佢係變成必修課， 係， 我就用我自己嘅角度去諗問題，我就有少少悔疚，就係當年咧冇好好地學好普通話嘅，我真係有呢個悔疚嘅，冇好努力咁去學習嘅， 唔係學唔係問題嚟嘅， 因為呢、這、一個老實講，全世界大家都知道，其實最重要係兩個 languages 嘅啫、 嗯， 一就係普通話，你當係 working language 啦、 嗯、 第二就係英文， 嗯。 你如果識呢樣嘢溝通到啦，唔好話好流利啦，又即係嗰啲發音好準確啦，成個即係北京人咁或者成個英美人士咁，唔需要咁。但係呢兩樣嘢係橫行㗎啦嘛，已經。即係我最初嘅諗法就係、是，喂，讀下冇壞㗎係嘛？我都好後悔嗰陣時候冇剔啊，大佬。係咪搞到即係而家連我最近去探下丹爺黃丹。佢都仲喺度笑緊我啲普通話，大佬咁、幾魚皮呢，我起碼唔識企出嚟咩個 speech 係普通話，反而英文如果我去準備都仲可以勉強。咁、我覺得我係有呢兩個墮咗入去，即係最初對浸到學生嗰種評價。但後期我諗下，喂，唔應該問個過程， 係 應該問原因喎、 啊。梗係啦。 Ask why, not how。 唔係， 係嘛？呢個係重點。 首先咧，嗰件事咧係唔係突然間爆出嚟嘅？係一早已經係，其實係十年前，係十年嘅事嚟㗎啦。其實係。首先就係07年嘅時候咧，咁啊浸大就有咗呢一個咁樣嘅大校園內面咧，就有咗呢個強制性嘅一個普通話嘅課程一定要讀。咁但係嗰陣時咧，呢十年以嚟咧，嗰啲學生就已經媽媽聲啦，覺得就好難讀。而難讀就在於嗰啲嘢，就算你話生活化都好啊，遠超佢哋生活所需啊。又要你學拼音啊，嗰啲音韻啊，嗰啲乜嘢，嗰啲係 academic 嘅嘢嚟嘅，即係譬如就係話你 phonics， 你學英文你要個 phonics， 咁你唔會走去專登走去學噶嘛？ 我都唔識噶， 嗰啲唔係生活所需，即係你係學呢啲咁嘅嘢係唔等使嘅。 我唔知你撇前撇後嘅咧， 即係等於我哋以前咧，即係戇撚鳩咧，即係學即係中學嗰陣時學電腦咩學咩 Hong Kong U Logo 啊嘛，嗰啲戇鳩嘢啊，即係你嗰啲唔等使嘅嘢，咁所以俾人屌到撲街。 唔係應該咁、 啊、 即係如果你真係要即係能夠鑽研嗰個語言咧、 啊， 學拼音係重要。 係 但係你係學啲基礎，即係話我真係唔識呢個字嘅時候，我點樣查？字典去揾到個字，但老實講，而家電腦科技咁進步，咪好多時我都會 search 噶。我少 search 中文啦，或者少 search 普通話或者國語啦。我 search 英文個鬼佬個名叫乜拼音 啊？ 喂，你唔好意思嘛，打俾人嘅時候，你都噏極都噏唔到人個名。大佬，我聽下呢、這個咩YouTube 咪有嘅，即係pronunciation 噶嘛。我聽幾次噶，大佬都你唔好意思喎，大佬連個名噏唔到。系嘛？系咁喺度背啊，大哥。 嗯、 喂，但系而家你使乜去学拼音呢、 嗯、 你用我嘅方法咪得咯？如果你作为一个 working language， 因为你要走就人，你真系要同人哋讲嘅时候，唔系我就觉得今次你反省咗一样咩咧？就系、是、其实校方又好，老共又好，你都好反省一下啦、 嗯。 我唔系一个好爱国嘅，我都唔觉得语言系一个民族嘅体现。我只系觉得一个工具嚟嘅啫， 你要 我方便同你沟通嘅啫。 嗱、啊，正正就系因为呢、這个 工具就系生意啊，个问题就系在于， 正正就系因为呢一个课程好唔等势啦。跟住佢又整咗，即系两年之前咧，即系2016年嘅时候，咁佢哋就话公投，而家即系嗰个陈乐行俾人停咗学，嗰个陈乐行咧，即系喺 page 嘅叫做浸大山神啦，又有啦，其实上过嚟花生台噶啦，其实佢系即系同阿斋 Sir 佢做过节目噶啦，佢解释得好清楚， 早两个礼拜咯， 就话啦，即系其实喺两年之前咧，佢自己又搞咗公投。 咁搞个公投就话即系大家觉唔觉得要即系取消呢一个学课程？咁其实九成嘅人都话取消嘅， 必修嘛系咪？ 系啦，咁取消咗之后，咁啊将呢一个结果就攞去同校方嗰边就商量啦，就去即系bargain 啦，就话咁校方最后尾咧就同佢妥协，就系话啦，哦你唔收都得嘅，嗱但系咁样讲。你要考一个豁免试，如果个豁免试你搞得掂嘅，咁就唔使你读啦咁样。 唔系，同埋咧，唔可以攞我嗰个年代、啊、或者你嗰个年代都好咧嚟。 唔得嘅，唔得嘅， 因为我哋系小学到中学都冇学普通话噶嘛。 啊， 阿哥， 你普通话睇剧睇翻翻嚟嘅啫嘛。咁、啊、但系问题去到 我听歌噶咋，我所以我啲几蹬脚啊，大佬，你系变咗音噶嘛，大佬嗰时大佬。 唔系，但系问题你去到欧乐轩打后嗰一代，佢哋小学开始已经要学普通话噶啦。 系啦，咁嗱， 咁咪 OK 咯。 唔系，你要知道边啲唔妥当先。 喂，如果你要将佢变成必修嘅话，嗱、啊，我定咧，咁英文 Oral English 应该要变成系必修喎。我发觉而家啲英文好夸张喎，啲友。喂，嗰日你帮手写投诉俾 YouTube， 我差唔多逐句同你改，逐只字同你改，你 grammar 大佬、啊、都唔知你包仔点样大学毕业噶，大哥，即系我唔系笑你，啊、我而家即系话，我哋嘅语言能力其实系差咗噶、 嗯。 我有一个拍档同我讲，哇，大佬逐句改点搞啊？你一就 search 下维基啦，唔使 search 维基啊？屌，大佬你打自己打嗰段嘢，你睇人哋点样用啊？咪知咯，你 copy and paste 大哥，语言能力差，喂，咁如果你话要搞好佢嘅，咁咪唔系净系学普通话咯，咁咪不如你中文系必修，喂，咁我觉得有道理，英文系必修，亦都有道理。如果你要将佢变为 oral 或者系即系讲嘅 ，OK， 咁咪四样咯，咁咪大佬，咁你忽略个大学到语言大哥。咁咪淨係話叫大家自己揀囉， 買 但係到最後都冇揀過㗎。 那個過程我交代埋先啦。咁佢而家呢嗰個考試係好 Q 難嘅，又點難法呢？我睇下啲試題呀。嗱、嗯、佢就話啦，嗱即係呢個丙部嘅試題係最 Q 難嘅。 加大少少嘛，我睇唔清楚。 係啦，嗱，人們常說有錢難買後悔藥，從小到大你一定要經歷過一啲你感覺特別後悔嘅事，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其中一件事啊？ 北方土話嚟喎，有錢難買後悔藥， 呢啲咩嚟嘅大佬？假設你一間餐館嘅服務員，有一位客人， 咁啊估都估到嘅，先講第一條先啦。佢嘅意思即係話，即係你做咗嘅嘢係即係翻唔到轉頭嘅。OK。 咁好啦，嗱呢條就誇張啦，嗱。 不過我都未聽過呢句咩有錢萬難。 隨住科技嘅進步，電腦嘅普及，人們咧嘅書寫方式咧已經發生咗巨大嘅變化。敲鍵盤啊，打字喺好大程度上啊取代手寫啊。咁假設你係一個咧參加個漢字文化有關嘅論壇，請你發表一篇演講，號召大家平時多揾機會多寫漢字，領略漢字嘅美啊！喂，大佬， 喂，你成日都漏咗呢啲重点嘅，人哋个讲法就系话咧，开始咧系执笔忘字啊，屌，大佬， 唔系即系就话你打字打得多就唔 Q 写字啦。咁而家你话俾人听，你要说服大家，你究竟汉字系有几靓啊，几咁美好啊？呢啲乜嘢？喂，呢啲嘢就算你用广东话，未必讲得到嘅，其实系。 同埋嗰句本身都有语病噶嘛，越来越多人都发现自己开始提笔忘执笔忘字，即系话你连你本身连嗰只字都唔识嘅话，咁你点？ 嗱，如果我阿条咧，嗱，你个普通话梗系搞唔掂啦。唔系你有乜嘢证据去证明我用一电脑多会执笔忘字死？ 哦，你咁样 challenge 佢，你系合咪？你系肯定唔合格。 冚卵啊嘛！你想讲你要你算 你真系呢啲乜嘢？嗱，其实呢啲就系、是、 喂，咁你叫我讲两分钟，我点挨咗两分钟啊，大哥？ 吓、啊，咁好啦，嗱，你睇下呢啲大陆学生睇完之后啲咩感觉啊？第三條太難啦，完全想唔出嚟。漢字嘅美要多睇，我寫得醜都冇美嘅大佬。我唔知道你想係測試佢哋嘅思維反應啊，定係讀普通話？而家我覺得啊，好難區分。點解啊？如果回答得慢嘅話，都好 Q 大鑊啊！卷子唔係我出嘅，即係呢個浸大黎明啊，唔係呢個係中大黎明，佢就俾佢啲朋友睇咁嗰啲回應嚟嘅。 OK， 咁啊，佢都話有啲難啊，喂，完全係睇人嘅喎，呢啲嘢係嚇，咁啊，內心世界豐富都唔覺得難嘅，咁啊，睇下你得唔得啦，咁樣樣，咁啊，即係嗱，其實你見到呢啲嘢係大陸人都覺得難頂啊， 哇！中大黎明呢篇文佢最 喂睇下第二条题目系问乜嘢？ 第二条题目 几过瘾喎！呢啲戆居题目 系啊嗱、啊，假设你一间餐馆嘅服务员，有位客人咧嚟得就比较慢啦，咁啊连续点咗三道菜都已经卖完啦，呢位客人咧就非常之生气，准备离开，就话啦一以后都唔帮衬你嘅，咁啊呢个时候你点样挽留呢位客人咧？咁样样。喂，你都执，你都收档啦，你仲点样挽留人啊？你自己都自相矛盾，系咪先？你都打烊啦，你都话啦，系咪连续打点样三道菜已经卖完啦？ 应该点样答咧？我即刻谂到，不过俾你抢咗先。 啊！ 喂，大佬啊， 你卖完点？ 人哋你准备打烊嗰条友行入嚟，你梗系话不好意思，我们关门啦，请你下一次早一点。 唔系、啊。而家呢个题目 使唔使答一分三秒啊，大哥？ 而家呢个题嘅政治， 不好意思，喂，所以我都系好渣噶啦。 而家呢一题目 搞咁多做咩啫？日本嗰啲餐， 你根本就唔应该俾佢点三道菜。 啊！ 你喺门口已经截咗佢。 啊！ 咁简单 ，silly question。 啊！ 屌你！ 如果系我嘅话咧，我用黑瓜啊屌柒咗你啲黐线声嘅，你快啲走啊！屌你老尾真系， 咁啊唔系，咁你大佬待客之道系嘛 ？Customer oriented 唔系咩事啊？服务好嘅， 但系佢有个政治正 本都系咁样嘅，直接赶走你噶。 即系佢就叫你以服务员身份挽留呢一位客人啊嘛。咁仲有一啲仲离谱嘅，我系叫你 我另一个前提就系冇理由啩，大佬我而家读到大学，我你仲谂住喺嗰度做服务员，大哥。 系啊，黐捻线， 系咪 part time 咯？你咪当， 咪有啲仲黐捻线。 不呢个答法就太有阶级，唔啱嘅。 佢有啲点样黐线咧？就系、是、叫你介绍西隧嘅巴士路线。 啊屌，仲大镬！ 你又咪白痴？喂，西隧你都觉得贵到扑街啦？边个人会搭西隧 搭 巴士噶？ 喂，唔 系佢要俾你即系去咩嘅？ 翻屋企 prepare 噶， 唔系翻屋企 prepare 嘅，好似话 prepare 廿唔知十零廿分钟先。 哦，咁都够。 然之后咧就叫你 喂，咁可唔可以 search 噶？大佬，我唔知道西隧咩巴士线，大佬我唔系住喺个头，大哥。 梗系得啦，但问题你抽中嗰条题目，你又大镬咧。 啊，即系嗰啲乜嘢啦？咁你咪黐線啦！嗱，而最後尾出到嚟嘅結果就係得三成合格，而本身話已經係好 proficient 嘅一啲考生， 咩叫 proficient？ 即係佢普通話就係非常之流利嘅， okay. 又話以前做過朗讀比賽都有冠軍嘅，即係以前咧，即係係啊，都賴嘢，都輸鳩咗啊，都衰鳩咗啊！咁有啲人就係因為 嗱，所以我有多時話咧，考試制度其實係當權者。从一个左交嘅分析， 洗脑嘅工具， 唔单止系咁，系我设定嘅游戏规则俾你，你跟，你唔跟我，你就 P K。喂，大佬，你读得大学，头先我嗰啲答法系正路牌嚟，话俾你听，正路牌嚟嘅，你根本呢个愚蠢嘅问题啊，话点三道菜，你根本就唔会俾佢坐入嚟啦，你已经打紧烊咯。喂，正常一间食肆。已经是打紧样，即系准备闩门嘅啦。一早喺前面已经截咗你啦，大佬。即使系即系米芝莲三星都好，几好服务态度都好，对唔住啦，我哋都已经关门啦。 咁嗱， 而讲紧嗰个逻辑， 使乜答一分三十秒啊？ 而根据 你讲紧嗰个内容逻辑嘅问题，更重要嗰一样嘢，佢肥你嗰个原因好多时系讲紧你嗰个语气抑扬顿挫嗰啲唔啱。 我头先个抑扬顿挫都好好啊，系咪啊？愚蠢噶啦，普通话应该点讲啊？谂乜笨啊？这个问题，呢个问题根本就有问题啦！ 嗱，连啲傻逼来的，咁讲系 傻逼，你醒啲，屌大佬，我考一定死梗啊！屌仆街一定， 即系你咁样，你咁同嗱，即系你如你话身份代入啊，我身份代入咧，我就觉得好鬼火滚啦！打样你仲入嚟？系咪先？我真系打柒你啊！屌，真系，即系咁样样，我作为一个服务员，我就系咁样样。 唔系你考呢啲系冇意思噶。即系而家你喺度玩小学生咁样 嗱，咁原本咧嗰阵时就系浸大山神就同呢一个嗰班人啦，即系其实即系学生会主席啊，咁佢哋就同呢个校长啊、副校长嗰啲倾。咁原本校长嗰阵时咧，即系副校嗰啲咧，就同佢即系 hea 佢嘅，就话啦，嗱，其实你应付到沟通就得噶啦。我估你哋多数都合格嘅，即系其实。 屌佢！我怀疑嗰条友啊，钱大康系咪叫？ 钱大康另外一个副主席即系副校长嚟嘅。 你俾佢睇下呢啲题目啊。佢话晒咧，做到浸会大学嘅校长都有少少学识噶，话呢啲题目 我哋即搭都已经督穿咗佢啲戆居嘢啦，大哥。 唔系而家唔系话唔学普通话，系学完之后觉得你咁样嘅要求系不合道理啊嘛。而且你原本话合格率会好高嘅，最后咩出到嚟得 晒？唔系咁，你 系你走数啊嘛。 唔系你作为学生，你都唔应该要求合格率高嘅。即系我哋 唔系，但系佢 promise 你啊嘛，即系佢总觉得佢会合理啲。 唔系呢啲 empty promise 啊，对。 另外一样嘢就 系、是、呢，点解我话 empty promise 咧？点可能话俾你听？喂，你合乎嗰个水平？嗰、那個水準咪合格咯， 唔係同埋佢 應該係咁樣考試噶嘛，唔係拉 curve 噶嘛，拉 curve 更加係唔公平啊！我一定要係定咗70% 合格噶。 佢唔係咁講嘅，佢就話多數合格啦，即係佢好空泛嘅，當然係。咁但係佢嗰陣時嘅態度就係 hea 鳩你啦，當然係。咁而即係你最後尾出到嚟係咁樣嘅情況，而本身出到嚟結果佢亦都冇嗰個透明度啊嘛。究竟你個評分標準係點？喂，你點樣評分？你啲細分係點樣嚟嘅？佢唔同你交代啊嘛。佢閂埋房門唔俾你知啊嘛，咁所以咪慶咯？點解嗰陣時？ 我覺得呢、這個嗱，我唔應該攞嗰個合格率嚟做比例嘅，因為我哋好多嘅專業考試咧，我哋係會衡量一個合格率咧越低咧，嗰樣嘢越有價值 嘅。但問題你專業考試係會公布你嘅 marking scheme 噶嘛？佢冇公布到佢 marking scheme， 我呢個先 係都冇，佢冇， 我哋都冇公布， 完全係黑箱作業。 佢話唔知係一個咩 psychological 定乜鬼嗰啲咁樣嘅分析嘅，我都唔係好明嘅，大佬。但睇完之後， 但問題佢起碼講出個所以然來啊嘛，佢起碼有個分析方法話俾你聽。 咁正正就係因為佢說服唔到你，咁個會長。唔系话做咩唔捻同我交代咯，系咁样嚟个捻就系咁样嚟噶嘛，即系你我哋唔系马俊伟啊，我哋唔可以好似佢咁戇鳩啊，我唔理咩原因，总之你讲粗口就唔啱。 唔系老实讲，即系你呢啲嘅问题 open ended question 咧，或者系纯粹咧吓，有咩事啦吓，唔应该俾人捉自身。喂大哥，你都系希望佢噏下普通话啫系嘛？ 系咯。 喂，同埋你问嗰啲问题咁犀利。喂，第一你点样引证？即系因为用咗电脑多，我哋要执笔忘字。虽然你话呢个逻辑上系成立，咁不过喂，大佬你叫我答分半钟，我梗系 argue 下先啦，系咪？系咪一定咧？咁样就视乎咩嘅原因啦，咩嘅条件啦，系咪？ 执笔忘字，但系 Google 唔会忘字啊嘛。我喺电脑喺手，我乜字都可以 check 到。 因为点解咧？我唔识用仓颉，都唔识用速成嘅。我继续用紧手写板，我点会执笔忘字啫？我 有语音噶嘛，大佬啊！有语音噶，唔使手写添嘛。你识讲嘢就唔会忘字噶。 唔系，你应该咁讲。佢个问题咧， 出题嗰条都戇鳩嘅， 唔系 冇嗰条友系， 而系问题就系我哋而家由我一代已经开始噶啦，写啲中文字系好核突嘅。系咪成个细路咁嘅？我到今日都仲系啦，系咪啊？啲人话：哇，大佬你啲中文点睇啊？咁样嗰阵时候我啲同事啊，因为嗰阵时候我唔识打字啊嘛，中文啊我讲，我都仲大镬过你哋啊！大佬，我掟俾佢嗰篇文嘅时候咧，哇，大佬得一条友系跟到我啲字，即系我啲摄嚟摄去、弹嚟弹去嗰啲，点啊查咗佢啊？嗰度啊画出嚟啊嗰啲咁嘅嘢咧，后期我都唔好意思啦，咪买个手写板自己搞咯。改十次都得啦，大哥。 唔系，所以咧，其实你见到头先啲题目咁唔 Q 合理嘅话咧，你可以理解咧，根本上而家呢个所谓豁免试同埋嗰啲课程咧，其实系大学版嘅 TSA 嚟， 同埋冇意思嘅。现实世界里边，吓你唔会写篇文俾人， 吓咪就系 根据 facts 俾人嘅阿哥，我都唔好意思啊。喂，大家而家唔系玩书法啊， 咪就系咯，屌！ 我唔系我而家咩嗰个王羲之啊，大哥而家我喺度玩。 唔系，所以呢个就系、是、 喂，你都唔 formal，、你都唔系 official。喂，而家人哋外国啊，好多嘅考试全部 computer， 但系点解啊？点解唔手写啊？因为唔因为你嘅字核突，我嘅字靓，而我对我嘅答案系有唔同嘅评价啊嘛。喂，就算我做考官都好啦，我见到你写得咁靓，即使你嘅内容麻麻地，你答得好过佢，明明？但系你呢 印象分啊嘛， 咁核突 有印象噶嘛，其实系 咪系咯？喂，人哋公平嗰个考试起见就系、是、打落去，好啲好多而家就算全部 computerize 晒噶啦嘛，全部 吓嗰啲专业试， 但系嗰啲后试嚟噶。 喂，咁系公道啊！喂，你而家唔系考我书法嘛，大哥？你考我书法，咁你就另外一科啦，大哥，系咪先？喂，所以你嗰啲题目白痴嚟， 你唔想考，你最后考豁免试。 唔系呢个咪变咗，咪就系所谓系大学版本嘅。 唔系我明佢哋点解会冲入去咧？我终于 系啦，屌你而家明明啦。 唔系我睇完呢啲题目之后，我都系。 所以马俊伟咧戆鸠啦，讲乜嘢？屌你！ 不管是马俊伟啊，大佬， 马俊伟系演员嚟，不管是什么原因、理由、动机，或是你们多心多大的苦衷啊！浸会大学那一群学生们，你们错了，而且真的很目系不堪入目的，让人心痛的错。讲咗个撚字啫，你不如你使唔使去零时去、啊？ 唔系马俊伟系浸会嘅咩？ 佢唔系噶，但系佢喺度就系屌柒佢哋嘛，佢想 佢本话好好咩？ 佢应该会好啲嘅，因为佢成日 佢好好多， 佢成日做戏咁上去，而家翻 搵食嘅 嘛，搵食 好简单。 屌 香港人，你要搵食嘅时候，你一定会操好嗰个语言，系咪？ 香港人要搵食嗰阵时，个身段同埋个廉耻可以放得好低，应该系咁讲， 啱啦。所以你点解咁紧张嘅？使乜食定佢做必修科啫？ 唔系，所以尤其系点解陈乐行翻到去大陆嗰边即系实习？喂，要俾人哋哇，又扣帽子，又话你港独啊，跟住打到你，即系打到你成地揾牙咁样样。喂，真系黐 Q 线喎！即系然之后钱大康，人哋即系揾下边个啊，即系个湾仔区议员嗰叫咩名啊？嗰个嗰个女仔同阿 Q 爷好 friend 嗰个啊， 杨雪莹。 杨雪莹，人哋揾杨雪莹同你钱大康讲，你嗰阵时你本来知，跟住你同记者讲我唔知呢件事。喂，你有冇搞错啊？然之后你而家你话好 Q 心痛，点解香港嘅学生喺大陆咁样俾人黑发嘅时候，你又唔讲嘢咧？完全，而且讲粗口嘅唔系佢，系学生会会长。 不过所以有时咧，即系都唔好睇埋边啦，买个教训。即系大家讲得多粗口咧，变成习惯嘅时候咧，确实喺公众嘅角度里边咧系难睇。原本 呢、這个就当买咗个教训咯，咁但系 原本好有道理嘅嘢，你都被 distort 唔抵，唔抵嗰个系唔抵， 系咪啊？同埋斯文少少，即系尤其是你面对呢啲咁嘅抗争嘅时候咧，嗱，我第一我觉得佢个问题喺边度？嗱，策略啫，完全吓，即系可以再选择嘅时候，我哋梗系要谂个好啲嘅方法。一，你冇理由冲击嗰个即系嗰班职员， 唔关事， 系啦， 仲系唔关事。 你去校长室围咧？都仲有少道理，或者去嗰个咩负责嗰、那个学术嗰个副校长啦，嗰啲都仲有道理。第二就系你咁样粗粗鲁鲁咧系难睇嘅。第三，你系要俾公众感觉到咧，你之前做咗好多非建制嘅建制方式 有，又咪就系公投咯，佢做咗嘅，但系嗰啲又冇人报啊嘛，问题系。 啱嘅，咁所以 齋 Sir 喺我哋呢一度講嘅啫，其實 係啊，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就我哋要將嗰個事件還原咯，因為我哋真係唔係馬俊偉嗰啲咧，就係真係咁容易中咗啲香港豬報毒。 我咪所以我咪話我有少少需要表示歉意嘅，我都有馬俊偉嗰個感覺嘅最初。我最初啊，因為我唔知道詳情嘛。所以你係好容易俾佢呢個影像呢係 mislead 咗我哋嗰個 interpretation。 係 好在我冇咁快去 draw 個 conclusion。 你亦都好在你唔係立亂寫 Facebook 啊。 唔係好我另外一個感覺就係好在係聽個齋 Sir 事前講緊喂肥七成嘅一個普通話科，而且佢講緊個邏輯，你本身個行政邏輯係有反駁，就係話喂你唔想考呢個試，你就有豁免試。但問題如果你要考豁免，你要考豁既然你唔使考試嘅，點解當初你又要整個豁免試出嚟，到最後你咪又考試？ 係 咁呢一種行政手 段，而你係冇妥協過啊嘛， 逼人考試。 其實呢個係假妥協嚟噶嘛，因為你將嗰種不公義或者係嗰種不合理，由嗰個課程變咗個考試。咁其實就係玩鳩你啫嘛，其實 唔係好簡單嘅道理嘅，呢個係 build press 咧會做嘅，所謂嘅 self maximization。 嗯， 喂，我係教普通話嘅 ，OK， 我負責個豁免試嘅，都係嗰班人噶啦， 係肯定啊， 我梗係肥你啦。喂，我調翻轉頭，七八成合格，我咪得翻一兩成嘅人嚟上我堂，大哥。嗯喂，咁我部门执得噶咯， 啊呢啲就 我使乜请咁多miss 啊，大哥阿 Sir 啊，喂呢、這个系基本上系即系嗰啲所谓嘅maximization 嗰种方法，我哋读 public admin 咪有教嘅，大佬嗰啲 bureaucrats 咪就系咁咯，所谓 budget maximization 啊嘛，我记错咗啦，唔系 self maximization 啦 ，budget maximization， 我点样 budget maximization 啊？咁咪谂多啲嘢出嚟搞咯，谂多啲嘢出嚟做咯。喂，如果唔系执噶咯，炒啊，阿龙。 嗯。 梗係肥咗佢先啦，大哥！你唔使教普通話啊，大佬！你唔使教英文啊！你咁你個豁免，你七八成合格，咪執翻一兩成學生要上堂，大哥！你估計得到佢係咁？咁所以其實歸根究底，點解呢個唔係選修科？嗱，自己學生自己後悔嘅啫，又好似我咁講到即係咁渣嘅咁屎嘅普通話，好難同人溝通，俾人笑咁樣。咁你自己後悔一件事啊？喂，唔使一定係列做必修科嘅，大佬。如果你列呢、這、一個，就列好多喎、啊。英文唔使啊 ，oral 唔使啊，大哥，係嘛？ 咪浸會本身好國際化，法文都係必修科嚟嘅。咁睇你讀咩係啦？ 阿拉伯夠係咯，聯合國幾大語言，不過你全部列曬做咩啦 ？Spanish、阿拉伯。 Arabian. French、英文、普通话，仲有咩啊？五六大语言我都漏咗，唔记得咗。仲有一个系 Portuguese 啊， 定系 Japanese 啊 ？Portuguese 啊， 嗰、那个西班牙文啦、 啊，葡萄牙文、 啊，葡萄牙文啦、啊， 系咯、啊，法文都好重要嘅。 咁你死得啦！如果你咁搞法，所以呢单嘢咧真系好唔好彩，因为一个字嘅粗口系唔抵嘅。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啊、 不过话是话你令到我们突显到这个浸会大学的荒谬列这个普通话科做这个必修科、 啊、 再加基本上你在一个官僚治理的角度里面令到那个所谓的豁免试的合格率这么低 还有一样荒谬呢就是其实你现在是没有经过一个叫做是纪律委员会审讯的程序你就停他学 嗯， 而你完全系基于出边嘅政治压力，哇！你真系好扑街， 有咩政治压力啫？大学 诶，嗱，《环球时报》出一篇文就话你系港独，跟住 妖君嗰度有咩事啊？大哥， 是是是上纲上线， 上纲上线， 好明显就系下一批嘅个青年工作，嗯、就系要用普通话呢一个科目，点样走去整治呢班学生啊嘛？ 而上面大陆嗰啲学生或者嗰啲不明来历嗰啲友，系咁俾压力啊！嗰间医院啊，叫佢教人啊。 喂，阿哥，大家都知道普通话源头其实系咩嚟噶啦？ 啊， 普通话系夹杂咗。嗰陣時候，因為清朝滿人嘅管治，好似話夾雜咗呢一個蒙古啊， 唔會同你講噶啦， 即係北方人嗰啲語言嚟㗎。 總之呢一個咧， 你諗下我哋唐詩三百首啊，你有冇發覺原來我哋用廣東話讀嘅時候咧，係好好聽嘅，真係即係好似啲歌詞咁靚嘅，有押韻嘅。 其實佢哋唔係咁睇咯，即係 喂真正嘅中國人啊，應該咁講啊。其实应该是讲广东话的大哥。 但这件 事情发生在广州呢我都觉得很可耻。因为广州人他们自己都没有那个意识去捍卫自己的广东话嘛。而他这样上纲上线说你港独嘛。是不是 关港独什么事、啊、 不是他们就是这样他们看不顺眼就说你港独是痴线。 不要当旧石头。 而陈乐恒已经讲了。 不要当旧石头啊他跟民族主义有关系。 他今天已经跟斋 Sir 搞个记者会讲了其实。我是想读普通话但不是这样读的。你唔可以將呢啲嘢全部上纲上线扭曲晒你根本上讲唔到道理。而家系边个唔讲道理啫系你夠帽子㗎嘛系你唔想讲道理㗎嘛一嚟就打㗎嘛系咪 咁不如我哋学晒呢个中国有几多大方言啊啊 哇你唔好搞啊 蒙古又学埋 五万五个五万五个嘛、 啊、四川话又讲埋啦湖南话又学埋啦咁代表外国啊 唔系，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佢公布系有55个民族，总共有55种少数方言。 嗱，呢一个情况咧，我觉得即系讲大。 我识讲潮州话，讲得唔好广东话或者系呢个普通话，咁我又爱唔爱国啊，大哥？ 呢件事情咧，我谂广大都要警惕，因为而家呢个广大嘅新任校长咧。即係佢同佢講 張翔， 我係張翔，佢話要多啲即係同大陸交流啊，又要即係攞得教育部嘅資金啊嘛。如果你同佢交流越多嘅時候咧，佢可以用個政治壓力咧嘅位置越都越多，個機會亦都越多。 其實八間學校都一模一樣啊！你講 馬飛森之前佢臨走之前講過啲乜嘢説話？唔係我差唔多個個禮拜都同呢一個中聯辦傾偈嘅，係我工作一部分嚟嘅。喂，你谂下呢件事情，钱大康有冇中联办俾佢政治压力？ 梗系有啦， 一定有。如果唔系，点会未审先判？ 中联办而家搞埋即系呢个党校啊，屌，唔系即系党委书记喺呢个驻校嘅。 唔系，所以我觉得即系你所有港大生咧，系要零舍警惕啊，因为你同大陆嗰个关系、嗰个交流越多咧，其实你个言论自由咧 其實你都會被逼間接 剝削。唔係，我覺得唔應該將個工作嘅語言、溝通嘅語言係變成一個政治工具。 啊， 亦都唔係一個體現一個民族嘅一個工具。喂，呢個係一個謬誤嚟嘅，大哥。 係咁， 大問題。根據George Orwell 嗰1984，佢講緊 Newspeak， 即係你要控制一個語言，就控制一個人嘅思想啊嘛。而家共產黨點解強推喺全國要消滅方言、強推普通話啫？佢就係要用佢哋所講、所定出嚟嘅種規範語言去規範你所閱讀到嘅內容啊嘛。呢、這個先係最大問題啊嘛。所以佢既然見到喂連廣州一個即係廣東一個方言咁強嘅地方，慢慢佢個普通廣東話都係衰落嘅時候，喂係時候可以將呢一套政策咪推落嚟香港咯，先用強硬嘅手段喺大學嗰度就試水温，令你班人臣服之後，咪慢慢再普而及之推落去中學、小學嗰度，去到令到我哋主動放棄廣東話咯，放棄香港呢個地方嘅獨特性咯。你见到中国传统所讲嗰个平面管理，其实就系体现喺呢一啲部分啊。 咪所以咪政治工具咧，对过尾 系啊， 系嘛？即系必修科嗰啲嘢，全部都系虚假嚟嘅，幌子嚟嘅啫。呢个系一个文化嘅侵略。我哋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嘅方言，系好正常。 嗯， 因为我哋有我哋自己嘅文化，我哋个信仰系统啊嘛，系咪？ 如果爆粗就系港独啦，你首先拉鸠个马恩国先啦，你拉鸠咗边咧？即系仲有何君尧嗰啲先啦，佢又讲咗咩 fucking China 啦，又系嘛？呢条捻样，即系你拉晒呢啲咁嘅人啊嘛。 嗯，即系好啦，时间差唔多啦，都唔想再讲埋啲冇咁戆居嘅嘢，大佬反智啊，仆街！ 好，休息一阵。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